好 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 想盼郎，

纸船，柴草。

好，这场大年初六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大会呢，就请您先欣赏到这儿了。刘星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俗话说，人多